第137章条件。 你们不是应该？ 丽南以自信地瞪大眼睛，秦秋弯着腰，笑容落在镜子里，对丽来说充满了威胁性。应该什么？应该被那些血味诱惑的失去理智，然后趴在地上疯狂舔血？难道不是？丽满脑袋疑惑，心说自己是泼了一地红颜料吗？怎么毫无影响？诱惑把开里捆好扔进棺材，大步走过来揪住丽的另一边衣领说， 那么难看的姿势我不会，要不你示范一下。 说完摁着丽的后脑勺，咚地磕在镜面上。诱惑低下头，冷冰冰地说， 给我舔。 麻烦的客人丽没少碰见，会反击的客人同样很多，但凶成这样的他真的是第一次见。那些血真的毫无作用？不可能啊。丽被摁到变形，他艰难地转动眼珠，努力瞄向身后的人。这时他才发现油货的脸色是苍白的，手臂因为过于用力，筋骨在侧面拉出笔直的轮廓，透过大力收紧的手指，他能感受到油火满身的焦躁。他饿了，饥饿难耐，立在心里想着，被挤歪的嘴唇中露出一声短促的笑。血还是有效的，非常有效。身后这个冷冰冰的年轻客人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煎熬，在场每个人血管里咕咕的流动声都在引诱着他，尤其是那几个新鲜可口的学生。他在强忍着，所以不耐烦，所以愤怒。丽从唇缝中挤出几句话， 难受吧，一定特别难受，我可以理解。你现在把饥饿带来的焦躁发泄在了我身上，没关系，我很大度，但你会后悔的。要不了几分钟，你就会扑在那几位学生身上。过于克制自己是不好的，你现在再吸血一定会控制不住自己，你会直接吸干他们。 最后一个字扭转成了痛叫，油货又一次强硬地将他砸上镜面，半边脸都砸出了血痕。迪里和卓恩龇牙咧嘴，隔空都能想象那有多疼，但这并不妨碍卓恩叫好， 打他，居然还想把我们扔进镜子，混蛋。 但他不敢叫得太大声，因为他也发现两位救星的状态都不怎么样，油货尤其糟糕，他怕丽的假设成真。其他镜像人冲上来，自己还有逃生的可能，油货秦鸠如果冲上来，自己就真的凉了。身边突然响起摩擦声，众人转头一看，迪丽已经利索地解开了绳子。 你可以解开？ 卓恩忍不住用英文尖叫。 可以啊，之前跟别的考生学来的学姐。 迪迪回得很流利。 你可以解开，那你这混蛋为什么现在才解？ 由于过度惊讶，卓恩甚至蹦了粗话似的语气词。 因为我在充当鱼饵。 你再说一遍。 你在惊讶什么呀？你不是在跟我一起装鱼饵吗？ 我没有啊，我是真被抓来的。 你凭借演技，我凭借实力， 所以你之前对丽的话那么有兴趣，全是装的？ 我只是多想套几句话。 John看看油火秦鸠，再看看他，悄声问， 你们什么时候商量的？ 没商量，操作全靠意识。 丽在油火和秦鸠的强压之下极其的狼狈，但他并没有愤怒到绝望，面具戳穿之后，他的每一句话都在刺激人。他致力于描述油火饥饿失控的样子，就像一只孜孜不倦的蚊子绕在耳边瞎逼逼个不停。秦鸠简直要听笑了，这种时候他越是笑越是让人感到不安。 他正要制止这位唠唠叨叨的前研究员，油货突然攥住他的手腕。怎么了？ 有人来了。 油货食指抵着唇哑声道。油货的听力正是敏锐的时候，本想听一下来人方向早做准备，结果发现动静来自四面八方。下一秒他手指一紧，秦就立刻反应过来，他们借助地势迅速翻身。当几只屈弓的手指滑了过来，钢爪一样砸在棺木上。油货和秦鸠只要再慢一秒，钢爪就会落在他们的脸上。这是镜面人常用的攻击方式，披着浓雾或者夜色而来，钳住猎物的头往侧边一拉，有时候力道太大就会发出咔嚓一声，直接断掉。但这无所谓，只要他们露出了诱人的肩颈线条。他们两个翻身很讲究，躲开了攻击却依然绕着力，于是力刚想要跑，结果起身就被薅住了。油火抬头一扫，眨眼的功夫包围他们的又有近30个镜像人。他还在里面看到了熟悉的面孔，一位年轻小姐。这位小姐壮应该最熟，因为白天第一批镜像人围攻电影院的时候，这位小姐就是其中之一，就是那条跑掉的漏网之鱼。这位小姐从油货秦鸠手里逃脱之前，还趴在屋顶像猫头鹰一样翻着脸往屋里看，把当时倚在柱子边的壮吓得差点尿如雨下。油货一直以为他当时往屋里看是因为惦记活人的血，现在看来恐怕就是在找力。白天那批围攻他们的镜像人没准都是力的孩子们，正如力所说的，他让孩子们跟着就跟着，需要孩子们来救他就会来救他。看，这不是又引来一批吗？思索间，那位小姐已经连攻了5次，镜像人速度奇快，并以此为荣。那位小姐以为自己招招都能中，没有想到被攻击的客人他妈的比他还快。只要他伸手，油火总能在那之前把力抓过来当盾，防御全靠力的力。那位小姐挠了5爪子，爪爪倒霉的都是力。不仅油货这么干，旁边的秦鸠也是一样，谁要打他他都把力抓过去。力憋了一肚子气，这帮孩子们是来给他找场子的，找到最后他全场最惨。迪丽和卓恩他们已经躲到了墓碑旁，对油货来说，看清近处夜幕中的镜像人不成问题，但对他们这种非镜像人来说，太黑也太快了。 油哥、秦哥，要打开手机灯给你们照明吗？ 迪丽壮着胆子叫道。叫完，他们几个迅速换了躲藏位置。 用不着，他快要被打哭了。 啊？谁啊？ 果不其然，总被打的力终于不堪其辱，叫道： 等等，停下！ 那些孩子们很听话，油火和秦鸠等的就是这个听话。油火沉着脸转头朝某个地方抬了一下手，力还没反应过来他是什么意思，那边就响起了呼呼风声，那是长剑刺破空气直奔而来的声音。力的脸更白了，他下意识看向林间那个方向，就见楚月、余文、老余三个人正架着弩瞄向这边。 舒雪他们三个姑娘一人手里拿着一捆电影院找来的绳子，鬼魅般一眨眼就到了面前。被包围的镜像人本能的要躲流箭，同时还要避开油货和秦鸠的近身攻击。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活动范围正在被压缩，等力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被挤成了一团。舒雪他们趁机抖开了绳子，见缝插针的绕起来。三个姑娘连拉带拽绕了好几圈， 然后用力一抽，丽以及他的孩子们就被捆在了一起，像一个蠕动的白脚虫。迪离听见了一声喘着粗气的好了，他愣了一下，打开手电筒一照，就见舒雪他们正把一大团人拖到了墓碑旁，拴狗一样拴在钉死的石碑上。楚月他们垂下弩走过来，呼吸粗重。迪离这才意识到他们应该是忍着要命的饥饿一路追过来的。 哎，我去，学霸，帮我拿一下弩。 余文粗声粗气地说着，把弩塞给了迪离，自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垂着头歇气儿。 还行吗？ 迪离小心地问。余文晃了晃脑袋又站起来。 哎，我不行，我坐在这里更饿了。 迪离和 Johnny 几个人对视了一眼，不约而同地卷起了袖子，活像体检抽血似的伸出手臂说， 要不你们来一口。 余文看着那一排胳膊，深深地咽了一口口水。不了不了不了不了，他很快怂回去，摆手往后让。 我意志力很薄弱的，咬了万一控制不住呢，你们离我远点。 他们都这么难受了，油货的饥饿度还要再翻好几倍。油货没有回到墓碑的棺材旁，这一片地方树木繁茂，在夜色中站成了一旁又一旁黑影。他垂手站着，没有加以克制的情况下，呼吸又急又重。正如丽所说的，他确实饥饿难耐，这种感觉比白天更加难以忍受，几乎让他失去自控力。喘了一会儿，油货后退了一步，身体倚靠在了一株大树的树干上。他抬手在自己颈侧划了一道，镜像人的特性使他轻而易举地划破了皮肤，血珠很快地渗了出来。 这次你来。 油货偏了一下头，浅浅地喘着气对秦秋道。丽有一句话他很赞同，这是一件非常私密的事儿。油货不可能随便抓一个人去吸血，也不可能让谁来动他，只有秦秋。 丽他们被绑在墓碑上，他抽了抽鼻子，又舔了一下嘴唇说， 谁在舔血？我闻到了味道，不是地上泼的那种，是新鲜的，刚从皮肤里渗透出来的。 这人说话很轻，之前觉得他很温和，现在只觉得一阵恶寒。迪离想把袜子脱下来堵住他的嘴，不过碍于教养和礼貌，还是没这么做，随他去说。没过一会儿，余文咕哝说， 我好像好点了。 楚月也揉了一下胃说， 好像是没那么饿了。 这话刚刚说完，墓地里就响起了几声悠长的喂鸣。楚月纳闷地问， 谁呀？还饿成这样？ 迪里指着墓碑说， 跟咱们无关，现在是他们的肚子在叫。 说话间，油火和秦鸠一前一后地回来了。李歪头看着他们，啊了一声说， 刚刚是你们，我告诫过的，尝同类的血是一时的，长久不了，明天会更难受，时间久了会发疯的。 秦鸠拇指抹了一下唇角对他说，这就用不着你操心了，你不如组织组织语言，交代一下从镜像人转回正常人的条件。说话间，油货扫了一眼被捆的镜像人，很难保证其中没有曾经的考生，这也是他们这次没有直接射杀的原因。如果真的有以前的考生，说明从镜像人转化回正常人并不容易，甚至非常非常难，否则他们为什么不转呢？丽抿着唇，一副不打算告知的模样。油货又想到了那张研究员合照，照片中的丽和凯里笑得非常温和，跟现在判若两人。也许和雪莉萨莉兄妹的情况一样， 在这个背景故事中，所有从镜子里爬出来的 NPC 都是副本，他们经历相同，回忆相同，长相也几乎一模一样，但终究不是本人。真正的利和开里大概只存在于照片了。利以为游惑在走神，下意识朝棺材看了一眼，这个细微的动作被秦鸠捕捉到了，他挑了一下眉，回头看了一眼棺材，大步走过来。 怎么了？ 楚月就站在棺材旁边，正看着那面镜子。刚刚他看了一眼这里，我在想镜子后面会不会有关于转化的说明。